着眼睛交出眼泪边遇上爱，然而过后万苦千辛找不到更精彩，但要通过什么思念较量和竞赛，神仙漆黑的心魔里给我力量去爱。说有种爱令世界更光明，令人间快乐过星星美景，这世上传说有种爱大过天使的本领，亮过一生看的星，要遇上这段奇情全凭过分勇敢潮汐。回后每段盛世这么美，总赞爱为何听话唱的都比起眼见更精彩，在这黑与白的宇宙如何能被爱，行星会负担几多爱，写过什么记载，说有种爱令世界更光明，令人间快乐过星星美景，这世上传说有种爱大过天使的本领，亮过一生看的星，要遇上这段激情全凭过分勇敢潮汐。传说有种爱令世界更光明，令人间快乐过星星美景，这世上传说有种爱大过天使的本领，亮过一生看的星，想这段奇情。